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9月22号，首车起，公交集团已新开调整线路6条，同时10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。本期线网优化重点结合利通路的通车及沿线中途站台的建成，调整2条线路至利通路，方便天通苑地区居民的快速出行。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据北京市交管局消息，即日起，外部货车驾驶人除可以在本市24个进京检查站办理进京证之外，也可以下载北京交警 APP 软件，经注册之后，按照要求提供相应信息申请办理进京通行证。近日有媒体报道，丰台站改建工程初步方案通过铁路总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的联合批复，这消息立刻引起铁路文化学者的关注，因为丰台站尚存一座老车站，是这个百年老站为数不多的历史见证，学者担心其在扩建中被拆毁。日前丰台区文委已将丰台站老站房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。备受关注的磁悬浮 S1 线近日传来最新消息，媒体前往 S1 线进行探访，并对列车进行体验试乘时获悉，目前 S1 线列车已经到位，正在进行连吊连试，预计9月20号将按照正常运营模式进行空载试运行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失去感觉。

成功的标准被世俗固化了，好像成功不趁早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。可有的人26岁还没有找到想做的事情，40岁拼尽全力马马虎虎地养家，67岁之前都没有钱买房，83岁却依旧在谈恋爱生小孩，90多岁还能开创新的国画表现手法。没错，他就是齐白石。他一生的经历都在告诉我们，人生并没有所谓的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，活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每分每秒都是黄金时区。 不要这场记忆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而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，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，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。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心

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市发改委近日联合市相关部门完成了各区政府、市相关部门、市级考核重点用能单位2016年节能减碳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。考核结果于日前发布，结果显示各区政府、市各相关部门、其他重点用能单位考核等级都在合格及以上，本市能效水平继续领跑全国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目标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2018年将实施新的中考改革方案，首次考试时间为2017年12月23号。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，听说机考考试总分为40分，考试时间在半小时左右，共4道大题，比重约占40%。建设中的新机场线近日正式启动地下掘进，直径8.8米的大盾构机下井首发。据了解，全线3座车站均将建成综合交通枢纽。新机场北航站楼站将与包括廊州城际、京雄高铁在内的2条国铁，以及包括规划 S6 线、规划机场预留线在内的城市铁路实现换乘。国庆节快到了，一年一度的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的百花盛世近在眼前。日前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今年的国庆百花方案效果图，最受瞩目的广场中心花坛沿袭大花果篮的经典造型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，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，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，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 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端的猜测，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在电话里，虽然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，写在牵未来的手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？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端的猜测，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虽然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，写在牵未来的手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。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张专辑在吴宗宪还不是很红的时候就已经出了，把音乐作为演艺事业的第一位的他，这首歌曲是他音乐的开始，也是精彩的人生起点。吴宗宪这么一个长着一张聪明过头的脸的中年猥琐大叔，也有这样过充满热情和朝气的声音。这张专辑的封面上，年轻的试图向这个世界卖萌讨好的小男生，再看看现在在成功的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呢？听到彭羚《我有我天地》。 自信在梦里有某青蓝天空，而云彩与你遇上，茫然自由地飞纵，就算你令我美梦变真也更出众，平凡都市变闹哄，寒流下仍未觉冻，为着我与你心灵相通，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拥，像赢尽一千亿爱宠，知道万令神睡眼惺忪，和悠悠长夜作梦，我都想与你相逢，

人有两只眼睛，两只耳朵，却只有一张嘴，是因为评价别人的话用一张嘴说就够了，倒是需要用两只眼睛，一只审视外界，一只洞察自己，要两只耳朵，一只听赞美，一只听批评。道理人人都懂，但名满天下仍能不忘时时省视自己，清醒而时时奋进，实在是难得的。不活在名声里的人，才能活在进步里。 一分钟就足够，够我一

这首来自于 Beyond 的《喜欢你》，本意是十分伤感和无奈的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Beyond 91年的演唱会视频？黄家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眼中的深情实在是感人肺腑。他真正的赋予了这首歌曲灵魂。有多少人当年是因为 Beyond 开始自学音乐，自学吉他，自学架子鼓，这一切都是深受黄家驹的影响。都说香港没有摇滚乐，只有 Beyond。 他们的那些经典名曲不仅旋律好听，背后更有动人的励志故事。奋斗与才华集一身的黄家驹虽然早逝，但是他的作品还是流芳百世。 白云层白色